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张俊。人生路上有相遇的美好，就会有别离的伤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品《小王子》中的一段经典篇章，描述的是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前与他的玫瑰花依依惜别的场景。小王子拔掉剩下的几棵猴面包树苗，他有点忧伤，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回来了。离开的这一天，这些家务活让他倍感亲切。他最后一次给玫瑰浇水，准备把它好好珍藏起来。他发现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再见了，他对玫瑰说，可是玫瑰没有回答他。再见了，他重复了一遍。玫瑰一阵轻咳，但他并不是因为感冒。他终于对他说，我刚才太蠢了，请你原谅我，希望你能幸福。玫瑰没有任何抱怨，让小王子感到十分惊讶。他举着玻璃罩子，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没错，我爱你，玫瑰对他说，但是因为我的错，你并没有理我，这一点儿也不重要，你和我一样蠢，希望你以后能幸福。把罩子放在旁边吧，我已经用不着它了。如果风来了，你该怎么办？我的感冒没那么严重，我是一朵花，晚上的微风对我是有好处的。要是有虫子呢？我要是想认识蝴蝶，就必须经得起两三只齿货的。听说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儿，不然还有谁来看我呢？你就要到远处去了。至于说大动物，我并不怕，我有爪子。于是他露出了他那四根刺，然后又说道，别再磨蹭了，你既然决定离开这儿，那么快走吧。他是怕小王子看见他在哭，他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儿。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一闪一闪亮 晶晶，唐耳朵，我新给你买的这个望远镜你喜欢吗？ 特别喜欢。 能看到天上的星星。 是的，还能看到嫦娥怀抱里的那只小玉兔。 不要再想那只玉兔了，它不会下来跟你做朋友的。 哦，下来。 嗯， 也许下来了，也许就住在我们家对面。 你可以看一眼呐。 哎，那个人为什么在窗户外头？ 窗户外头？ 啊，是的。 谁在窗户外头？我看看。 你看看。 哦，为什么对面三楼的窗户外面有个人？ 他没带钥匙。 趴在栏杆上。他没带钥匙吗？ 哎呦， 嗯， 窗户打开了。 他进去了。 在翻东西。 他脸上为什么蒙着一块黑布啊？啊？啊？ 防雾霾吗？ 他为什么不开灯，还用手电筒呢？啊？啊？ 哦，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不是这样的，他是小偷。 小偷？ 小偷？哎呀，坏了坏了， 怎么了？怎么了？ 他是到对面那家人去偷东西的。 哎，我扮鬼吓死他。 唐耳朵，这又不是童话故事，哪来的鬼？ 那该怎么办？ 赶紧打110。 110 就是电话上的110， 是报警电话是吗？ 是报警电话，这是打给警察叔叔的。你打给他之后，快，你快去打电话。我先用望远镜先监视他，不让他逃走。 好的， 你去打电话。 嘟嘟嘟，通了，通了。 你要跟他说，我们住在幸福大街幸福小区。 喂喂喂，你要跟他说，我们住在幸福大街。 不是你要跟他说，是你要跟警察叔叔说。 你要跟警察叔叔说， 不是， 我们住在幸福小区。那你说，你说， 我来说。喂喂喂喂喂，对对对，我要报警。我们住在幸福大街幸福小区，我发现三号楼的三楼301、 哎。现在把东西传下来了，他底下还有一个人。 两个小偷，他们正在偷东西，请你们快来呀。 下面还有一辆小卡车。 啊，他们开着一辆卡车，车牌号，对对对， 我看不见。 啊，车牌号看不见，什么颜色的？ 好像是蓝色的小卡车。 好大，警察叔叔说马上就来。 好。 咔嚓。那我们现在 继续看。 再给物业打个电话吧。 物业。 让他们不要让那辆车走。 好的，快。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克里斯丁夏普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加菲翻译的，由李朝辉审译。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一只蜗牛飞上天。西蒙有个菜园子，他在菜园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长得棒极了。西蒙非常爱这些水果蔬菜。不过他的菜园子里还有一只小蜗牛，他的名字叫做塞尔维亚。他总是会爬到那些蔬菜水果的叶子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啃出一些小洞洞。西蒙非常的生气。这天，西蒙又看到蔬菜水果叶子上被啃出洞来了。他站在菜园子里大喊： 是谁？出来！ 小蜗牛塞尔维亚吓得赶紧从菜叶上滑下来，缩回到他的蜗牛壳里。在壳里，塞尔维亚委屈地撇了撇嘴，轻声地说： 即使这样，我还是爱你的，西蒙。 那天晚上，塞尔维亚从壳里出来，他偷偷地爬上了蘑菇伞，然后美美地吃了一顿蘑菇大餐。吃完以后，塞尔维亚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轻轻地晃动着自己的小触角，在园子的地上写下了一行字： 亲爱的西蒙，我爱你，我爱嫩嫩的生菜，脆脆的黄瓜，新鲜的豆角，还有蒲公英、卷心菜和羽衣甘蓝。哦，这些都是你种的。对了，西蒙，还有那些美味的芹菜、菠菜、草莓、豌豆，真是太好吃了。爱你的小蜗牛，塞尔维亚。 第二天，太阳刚一升起，西蒙就起床在菜园子里忙活起来了。他给胡萝卜松松土，给芹菜浇浇水。小蜗牛塞尔维亚也爬呀爬呀，爬在土地上。突然，西蒙发现生菜的叶子上满都是小洞洞。 哦，不会吧！ 接着，他看到西红柿也被咬破了皮。 天哪！现在谁还愿意买我的蔬菜和水果呀？瞧瞧上面这些被啃的洞洞，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不好的蔬菜和水果。 西蒙气得直跺脚，他一定要找到到底是谁啃了这些蔬菜和水果。他弯下腰，在菜园子的土地里仔细地找啊找啊，可是找遍了菜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找不到塞尔维亚的影子。他自己也完全没有发现，他的脚踩在土地上的一堆奇奇怪怪、弯弯曲曲的线上。其实那是塞尔维亚昨天晚上给他写的信。看到西蒙生气的样子，躲在卷心菜里的塞尔维亚很伤心。不过塞尔维亚很快就又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大的计划。他看到了花园里飞舞的蝴蝶，就想到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西蒙就把蔬菜水果从园子里摘下来，放到了家门口的摊子上。他还挂了个牌子，写着西蒙家的有机蔬果。西蒙把苹果擦得红彤彤、油亮亮的，非常漂亮。人们在门口走来走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男孩指着天空对大家叫： 嘿，你们看，有架小飞机在天上拉着烟写字儿呢，写的是什么呀？ 人们都扬起脖子来看。啊，天上果然有一架红色的小飞机，上面好像还有点什么东西。它在天空中绕着圈飞呀飞呀，屁股上拉出来的线儿写成了一行字，大家念了起来：一只蜗牛飞上天，朋友托我把话传。西蒙蔬果种得好，不施化肥，不喷药。黄瓜、生菜、胡萝卜，西红柿、茄子和豆角。别看叶子虫洞多，人爱吃来，虫爱咬。 哇，原来是小蜗牛在说西蒙的果蔬好啊。看了天上的广告，大家呼啦一下都围到了西蒙家门前的摊子上，每个人都想买点西蒙家的蔬果回去。一位女士大声说，给我来点南瓜、土豆、还有胡萝卜。一位先生掏出钱包喊着， 我要些豆角、甜菜和西兰花。 不一会儿，西蒙的摊子上所有的蔬菜和水果都被人们抢着买光了。西蒙非常非常高兴。这时候，那架红色的小飞机也降落在了空地上。哇，从上面走下来的正是小蜗牛塞尔维亚。现在呀，西蒙再也不会死死地盯着菜园子了，相反，他非常欢迎小蜗牛塞尔维亚来做客。只要塞尔维亚喜欢，园子里所有的蔬菜和水果他都可以尝一尝。而在那些很安静很安静的夜晚，人们总是能听到西蒙在菜园子里温柔地给塞尔维亚唱歌。 我爱你，我的小蜗牛。 他对小蜗牛也有很多要说的话呢。 小蜗牛，小蜗牛，刮风下雨不用愁，身上背个大房子，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小蜗牛，小蜗牛，肚子饿了不用愁，待在我的菜园子，保你天天好胃口。小蜗牛，小蜗牛，青青菜园好帮手，拒绝化肥和农药，有机蔬果大丰收。 瞧，现在西蒙和小蜗牛塞尔维亚可真的是成了一对真正的好朋友了。 哎，他耳朵，他耳朵，王奶奶家来了一只新狗。 哦，是什么品种？大的、小的？ 是 蓝 的，好像 是 那种身上长了好多黑点点的。 哦，斑点狗吗？ 对对对，就是腿很长，长得很瘦，然后脸上还有几个大黑点点。 哇哦！ 王奶奶刚在楼门口贴了一张纸。说请大家帮他给狗起名字。 哦，起名字。哎，那好事好事。 而且谁能最后起个最好的名字，王奶奶就送他一锅饺子。还是萝卜馅的。 哎呀，那看来就非我莫属了。 我们快点想想吧。我看幸福小区里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着急帮他起名字呢。 不用急。哎呀，因为这个是我的强项。 好好好，那你得起一个特别点的名字吧。 好。他是王奶奶家的狗，对不对？ 对啊， 他就姓王。 你要让狗姓王？ 那这跟他们家一起姓啊。 好吧。 哎，身上有很多黑点儿，是不是？ 对啊。 第一个名字记好了。 叫王 黑点儿。 烫耳朵， 哎，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吗？ 怎么难听了？ 王黑点儿， 这多有它的特点。 王黑点儿，你想，王奶奶在小区遛狗的时候喊。王黑点儿，王黑点儿，王黑点儿，听着好像是让人往黑处走点儿。 哦，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换一个。 哎，第二个啊，王点儿， 王点黑。 哎，是的，王点黑怎么样？ 王点黑，那小区里面就会听到一个王奶奶叫的声音，王点黑，王点黑，王点黑。怎么听着觉得好像王奶奶嫌我们小区的墙太白似的。 是这样。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听好了啊，他是王哈，姓王。哎，那跟小狗这个汪汪也差不多，是吧？汪汪点儿。 汪汪点儿。 对对对。 那王奶奶就会在小区里喊汪汪点儿，汪汪点儿，汪汪点儿。 怎么听来听去都像是他想要个点儿呢？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你能不能不要点儿啊？ 王汪黑，王黑汪，汪汪的黑，汪黑王， 你能不能不要黑呀？我怎么听都觉得这个黑很难听啊！ 哎呀，不要黑，不要点儿，汪汪汪， 哎。 怎么样， 这个名字不错啊， 汪汪汪， 我们一定能得奖。 王奶奶叫他家狗的时候就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课堂上，老师让孩子们练习造句，这个时候老师走过来对着呱呱说，哎，呱呱，你站起来，你用这个目的这个词，你来给大家造一个句子，好吧？ 您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老师。 老师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羞答答的不好意思的问，谢谢啊，但是这个目的呢？ 目的是，我今天希望早点回家。 呱呱的妈妈在一边玩手机，呱呱上完厕所开始大声地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擦屁股。 妈妈玩手机正在关键时刻，于是就顺嘴儿说了一句，找你爸去。结果半天也没有人喊爸爸。等到妈妈抬起头看向厕所方向的时候，发现呱呱正弯着腰背对着妈妈，一步一步地向妈妈退过来，嘴上还喊着经典的台词儿：“ 叮咚，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妈妈陪着3岁的呱呱在看电视，电视里边有一头黑白花的牛，边看妈妈边告诉他说，乖呀，你看见了吗？这个就是奶牛，知道了吧？身上有黑白花不同的斑纹，记住了没有？呱呱点了点头。过了2天，他们去动物园的时候，小呱呱一眼就看见了斑马，他张嘴就对妈妈说， 这个我知道，这个叫奶马。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空军玉祥蓝天幼儿园的徐玉瑞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白鸽与大白鹅》。 小白鸽与大白鹅，天上一群小白鸽，河里一群大白鹅。小白鸽尖尖红嘴壳，大白鹅曲下向天歌。小白鸽解开云朵朵，大白鹅拨开水波波。白鸽白鹅白鹅白鹅，碧波蓝天真快乐。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